编年记上第二章。以下是以色列的儿子：勒乌本、西莫暗、勒卫、犹大、伊撒加尔、泽布隆、丹、若瑟、本雅明、纳斐塔里、加德和阿谢尔。犹大的儿子厄尔、敖南和舍拉，此三人是克纳罕人属雅的女儿所生。犹大的长子厄尔行了上主所厌恶的事，上主叫他死了。犹大的儿媳塔玛尔给他生了裴勒兹和泽纳黑。犹大共有五个儿子：裴勒兹的儿子赫兹隆和哈穆尔，泽纳黑的儿子齐莫黎、厄唐、赫曼、加尔科尔和达纳，共五人。加尔米的儿子阿加尔，他违反了毁灭律，使以色列受了害。厄唐的儿子阿扎里亚。赫兹隆生的儿子耶拉莫尔、兰和格鲁拜。兰生阿米纳达布，阿米纳达布生纳赫雄，犹大子孙的首领。纳赫雄生撒尔玛，撒尔玛生波阿次，波阿次生敖贝德，敖贝德生叶瑟，叶瑟生长子厄里亚布，次子阿比纳达布，三子史莫亚，四子乃塔乃尔，五子拉代，六子敖增，七子达卫。他们的姐妹是泽鲁雅和阿比盖尔。泽鲁雅生阿比瑟、约阿布和阿撒尔三人。阿比盖尔生阿玛撒，阿玛撒的父亲是伊士马尔人耶特尔。赫兹隆的儿子加勒布由妻子阿祖巴生耶里奥特，他还生了耶舍尔、韶巴布和阿尔东。阿祖巴死后，加勒布又娶了厄弗拉大，他生了胡尔，胡尔生乌黎，乌黎生贝扎勒尔。赫兹隆以后走进基勒阿德的父亲马基尔的女儿，娶她时已60岁，她生了色古布。色古布生雅伊尔，他在基勒阿德占有23座城市，但以后格舒尔和阿兰却占领了雅伊尔的村落以及克纳特和所属的60座村镇。以上全是基勒阿德的父亲马基尔的子孙。赫兹隆死后，加勒布走进父亲的妻子厄弗拉大，他生了特科雅的父亲阿士胡尔。赫兹隆的长子耶拉莫尔的儿子，长子是兰，其次是布纳、敖楞、敖增和阿西亚。此外，耶拉莫尔有另一个妻子名叫阿塔拉，她是敖南的母亲。耶拉莫尔的长子兰的儿子马阿兹、雅明和厄科尔，敖南的儿子沙买和雅达，沙买的儿子纳达布和阿比舒尔，阿比舒尔的妻子名叫阿比海尔，生子阿赫班和摩尼德。纳达布的儿子瑟勒德和阿帕因，瑟勒德没有儿子，死了。阿帕因的儿子 伊始，伊始的儿子射商，射商的儿子阿赫莱，沙买的兄弟亚达的儿子耶特尔和约纳唐。耶特尔没有儿子，死了。约纳唐的儿子裴勒特和扎扎。以上是耶拉莫尔的子孙。射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射商有个埃及仆人名叫雅尔哈，射商将女儿嫁给仆人雅尔哈为妻，给他生了阿泰，阿泰生纳唐，纳唐生扎巴德，扎巴德生厄弗拉尔，厄弗拉尔生敖贝德，敖贝德生耶胡，耶胡生阿扎里亚，阿扎里亚生赫勒兹，赫勒兹生厄拉撒，厄拉撒生席斯买，席斯买生沙龙，沙龙生耶卡米亚，耶卡米亚生厄里沙玛。耶拉莫尔的兄弟加勒布的子孙，他的长子是马勒沙，他是齐弗的父亲。马勒沙的儿子赫贝隆，赫贝隆的儿子科拉黑、塔普雅、勒迪和舍马，舍马生约尔科罕的父亲拉罕。勒迪生沙买，沙买的儿子马红，马红是贝特祖尔的父亲。加勒布的妾厄法生哈郎、摩扎和加泽次，哈郎生加泽次。雅赫代的儿子勒根、约唐、格商、培勒特、厄法和沙阿福。加勒布的妾马阿加生舍贝尔和提尔哈纳，又生了马德玛纳的父亲沙阿福、马格贝纳和基贝亚的父亲舍瓦。加勒布的女儿阿格撒。以上是加勒布的子孙。厄弗拉大的长子胡尔的儿子克里亚特耶阿林的父亲绍巴尔，白冷的父亲沙尔玛和贝特加德尔的父亲哈勒夫，克里亚特耶阿林的父亲绍巴尔的儿子是勒阿雅和半个部落马纳哈特人。克里亚特耶阿林的家族是耶特尔人、普特人、属马人和米什腊人，从他们又生出作腊人和厄士陶尔人。撒马尔的子孙是白冷、乃托法人、阿托贝特、约阿布，一半部落马纳哈特人和作腊人，住在雅贝兹的瑟斐尔的家族是提腊人、沙马人和苏加人，他们是科尼人、贝特勒加布的父亲、哈马特的后代。